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西安，保存了一批重要的人骨遗骸，他们是4000年前的古代人类，出土于甘肃，韩康信，中国为数不多的鉴定古代人类的专家。当初他被特意邀请来到西安，因为这个行业的人都相信，对于如此古老的人骨遗骸，没有人比他更加权威了。年轻的韩康信丝毫没有意识到，从这天起，一个长达30年的谜团开始引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神秘的颅骨悬疑。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83年6月的一天，韩康信接到青海考古所的电话，请他到一个叫民和的地方鉴定一处考古发现。到了民和县，韩康信临时布置了一个工作点，青海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处4000年前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人骨遗骸。发现的第一个头骨上有一个洞，韩康信下意识怀疑到，会不会出土时考古队员不小心弄破了头骨呢？然而让韩康信吃惊的事情接踵而来，他们又发现了2颗有洞的头骨，洞的形状更加离奇，一个椭圆形，一个长条形。这一次韩康信心中升起了一连串的疑问，9年前在西安看到的那个头骨与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这只是一个孤立偶然的时间吗？韩康信决定将头骨带回北京。几个月过去了，那些头骨上的神秘空洞成为了韩康信的一个心结。在这几位4000年前的古人身上，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这些奇形怪状的孔洞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作为一位资深的古人类学家，韩康信百思不得其解。让韩康信感到最棘手的就是孔洞的形状，什么样的武器能在头上砸出这样圆润的洞穴呢？放在今天，人们会想到枪，但是4000年前连铁器都还没有出现，哪儿来的枪呢？排除人为暴力所致，还有怎样的人为原因呢？难道是有人存心想在人的脑袋上钻洞吗？这似乎更加蹊跷。中国人向来对头颅的重视胜过心脏，何况是在几千年前的蛮荒年代，谁又敢这样做呢？然而有一种情况可能存在，那就是在人死后。正如韩康信在资料上见到的那样，欧洲古人类出于对人骨的崇拜，在死后的人的头上钻洞取骨。 那么青海发现的有洞头骨会不会也正如同欧洲人的古老信仰一样，是某种人骨崇拜的结果呢？六年之后的一天，新疆考古所来了急电，和敬察芜湖沟县发现一群3000年前的古墓，遗骸800多具，请韩康信连夜去一趟新疆。到了新疆，让韩康信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未成年的男孩头骨，上面竟然有着4个孔洞，2个圆形，2个正方形。韩康信立即联想到了青海的头骨，而眼前这触目惊心的男孩颅骨，难道也能用人骨崇拜来给予解释吗？在这次清理工作中，韩康信一共发现了14个有洞的头骨，大大小小的孔洞竟然有58个之多，而且每个孔洞的边缘都非常整齐，用手摸着还能感觉到骨质的棱角，就像是用某种锐利的工具在头骨上切割出来的。6年前就曾经做过了猜测，到如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几千年前，在中国的西北方，我们的先民也许的确存在着某种古老的信仰，人骨崇拜。然而就在这之后的短短2个月时间，事情的进展完全超出了韩康信的想象。面对着那几颗曾经看过无数遍的青海头骨，他忽然意识到与新疆的头骨完全不同。新疆头骨的洞口边缘有一个垂直的截面，然而青海头骨孔洞的边缘却是光滑而圆润的。同样是头骨上的洞，一个光滑圆润，一个棱角清楚，青海的头骨远远不像新疆头骨那样简单。如果是在人死后用工具切下头骨，那应该留下整齐的切面才对。显然死后取骨以及人骨崇拜的说法已经无法去解释他们了。难道这是骨头生长愈合的痕迹吗？想到这儿，韩康信的心中更加不安。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意味着这3位男子头上孔洞形成的时间不在他们死后，而是在生前。新疆头骨的出现将韩康信对青海头骨的所有推测全部推翻，从终点打回了起点。这时已经是1991年的初冬。 他们是古人类的颅骨，但是他们的上面有着非常规则和圆润的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外伤、刑罚是死后所致还是生前所致？这些谜团都在等待着一步步揭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颅骨悬案。 韩康信研究头骨的事情在考古所被人们传开了，有的人认为这不是他的主业，何苦一定要探个究竟呢？而有的人却一直在等待这件事情的结局。这天中午，研究陶瓷的王教授给了韩康信一个提示，现在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发人的头上出现孔洞，会不会那些古人是生了某种奇怪的病呢？就这样，本来停滞不前的研究似乎又呈现出了新的转机。韩康信开始查阅各种能造成头骨穿孔的疾病案例，从若干的病例中，他努力寻找着与古人类头骨上相似的特征。然而在反复的对比后，韩康信的希望落空了。这时韩康信即将奔赴外地，在出发前他决定将头骨送到北京法医鉴定中心做一次鉴定。外伤曾经是他最早排除的一种推测，如果头骨上的洞真的是在生前形成的，那么他过去对外伤的判断可能是有一些草率了。这天下午，韩康信无意当中看到了一本外国的文献，文献上的图片画的是南美洲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的头骨，他们头上的孔洞显然比青海头骨更加规则，而且洞口的边缘也同样有着一圈平滑圆润的骨头， 这令韩康信感到十分诧异。对于这些空洞形成的原因，法国的人类学家普若卡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开颅技术。与此同时，在一次公路扩建中，数百具遗骸破土而出，在地下他们也已经沉睡了5200年之久。在400多具遗骸中，只有一个有洞的头骨，属于一个死亡时还是中年的男子。他头上的孔洞像鹅蛋般大小，比青海头骨更加规则，而与普洛卡发现的国外头骨几乎是完全一样。头骨上的洞口边缘也有一圈光滑圆润的骨头。韩康信一遍遍摸着孔洞的边缘，此时他的心中已然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他认为那位5200年前的中年男子在生前曾经接受过开颅手术，并且他的报告也连夜被送到了济南山东考古研究所。人们无法相信，在那个蛮荒时代，在那样的文明程度下，古人如何能够实施如此危险而精密的脑部手术呢？新千年的第一个秋天，古人类学家韩康信在长达28年的反复求证后，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当那个大胆而近乎荒谬的假说公之于众时，引发了各界铺天盖地的质疑。5200年前的人类真的具备如此惊人的能力吗？还是韩康信自己假想了一个天方夜谭？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颅骨探秘之旅。这一天，山东考古所来了几位客人，他们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界和医学界的权威，他们到达这里就是为了这颗有洞的古代头骨。头骨是山东考古队抢救发掘一处墓葬群时出土，属于5200年前原始部落中的成员。而头骨的发现者韩康信是中国考古学界一位极有声望的人类学家。10天前，他对头骨上的孔洞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他认为这位男子在生前接受过脑部开颅手术。对于如此大胆的推定，各界权威产生了诸多质疑。身为古人类起源的研究学者，几十年来韩康信在各地先民遗骸中陆续发现有洞的头骨。像许多人一样，韩康信首先从野蛮来解释这些神秘空洞的原因。经过多年的反复求证，他确信这是一种在活人头上实施的手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圆洞的边缘。他认为这圈光滑圆润的骨头是手术后生长愈合的痕迹。在考古所中，头骨论证会已经开了几小时，会议恰恰僵持在韩康信提出的核心证据上。专家们认为肉眼的确能看到光滑圆润的骨质，但是怎能证明这就是生长后形成的呢？况且仅仅凭借几十年的经验就能够推断出事实真相吗？参加会议的专家之一鲍修峰被人称为脑科的第一把刀，韩康信的推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对于韩康信的结论，鲍修峰将信将疑。凭借他对颅骨的了解，古人要想在人的头上徒手切出一个圆洞并不是件难事儿。但是要想保证切骨后人能够活下来，就不能出现任何微小的差错，否则必将致命。在那个蛮荒的年代，古人真的能做到吗？这颗头骨也使得鲍修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他希望对头骨做一次检验。鲍修峰为头骨检测的事情给韩康信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如果他真的能够检测出孔洞是手术后形成的，那么专家组所质疑的关键证据就能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明。为头骨寻找证据的不仅仅是鲍修峰一人，山东考古所研究员张振国与韩康信交往了十几年，在他的印象中，韩康信是一位严谨而又几分保守的学者，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是不会公之于众的。虽然因为证据不足，头骨论证会最终没有认同韩康信的推论，但是在张振国看来，还不能判定谁是谁非。遗址出土的所有物品目前还在清理当中，凭借着他对这个遗址文化的了解，也许能够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此时文物整理室只剩下了张振国一人，他眼前的这些石器是遗址当中的随葬物品，5200年前人类仍然处于石器时代，如果头上的孔洞真的是人为做的手术，那么当时手术的工具也只能是石头。张振国一遍遍尝试着石器的锋利程度，石器的刀刃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锋利，此时张振国有些迟疑了，这么粗糙的工具如何能做精密的开颅手术呢？与此同时，对头骨的 CT 扫描正在进行，山东考古所的两位工作人员似乎比鲍修峰更加紧张。头骨 CT 结果显示，头骨水平横截面的图像清晰地呈现出来，整个头骨最终被分切成140张水平图像。鲍修峰让助手调出了圆洞周围的水平图像，洞口边缘每个层面的图像，的确如韩康信所说的那样非常圆润，这样的图像鲍修峰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他曾经做过40多年的开颅手术，但是对于手术后骨头的边缘究竟是怎样生长的，他完全没有经验。孔洞边缘所呈现的这种形状到底意味着什么？鲍修峰立刻让助手冲洗出头骨的 X 光片，与做过开颅手术后的病人进行对比。鲍修峰拿着两份片子愣住了，这个图像上的生长痕迹与古人的完全不同。检测结果很快传到了山东考古所人骨工作站，这一消息让韩康信顿觉心头一沉。 他们是古人类的颅骨，但是他们的上面有着非常规则和圆润的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外伤、刑罚是死后所致还是生前所致？这些谜团都在等待着一步步揭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颅骨悬案。 头骨论证会后，韩康信一直没有返京，就在鲍修峰鉴定头骨的同时，韩康信自己也在寻找着一些新的证据。他每天花很多时间用各种手段来研究这个头骨，试图自己找出直接的证据，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与此同时，张振国那里也传来消息，他认为那些简陋的石器无法为头骨孔洞提供关键的证据。对于张振国的怀疑，韩康信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古人有切骨的能力，但是简陋的工具真的不能胜任吗？韩康信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亲自去试一试这从未有人试过的事情，用简单的工具徒手打开人的头骨。韩康信选择了考古时所用的铁刀作为切骨工具。一个小时过去了，头骨刚刚凿出了形状，切割头骨的难度完全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连韩康信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般的费劲儿。3个小时过去了，切骨专家已经换了第三位，4个小时后头骨最终被切割了下来。几位山东考古所的专家都开始怀疑，就算当时能够切下头骨，恐怕没有人能够承受这样的疼痛，除非在当时人们就有了麻醉药。在现代开颅手术中，病人一直依靠麻醉药来维持一种深度睡眠的状态，大夫操刀的中间，病人丝毫的挪动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麻醉药记载是华佗发明的麻沸散，但是距今只有1700年左右。在此之前，史书上没有任何关于麻醉药的文字记载。那么5000年前没有麻醉药，人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呢？此时各方面的努力都直接指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然而韩康信仍然坚持他自己的想法。对于韩康信的这种说法，山东考古所的专家疑惑了，他们开始认为5000年前的开颅手术绝对是不存在的。一天上午，山东齐鲁医院脑外科收治了一位急诊病人，这位病人在22年前曾经因车祸做过开颅手术。在为病人做 CT 后，鲍修峰的助手立刻将病人的 X 光片送到了鲍修峰的办公室。这张片子让鲍修峰十分惊讶， X 光片上这位病人开颅部位的头骨痕迹与古人头骨的完全一致。难道古人头上的孔洞需要22年才能生长愈合吗？那么最初的检测结果又是怎么回事情呢？此时鲍修峰也无法解释检测结果出现的巨大反差，他决定在济南市各大医院收集不同时间曾经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的片子。就在同一个晚上，出乎张振国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工作人员在清理随葬物品时发现了两个带有孔洞的石器，经过张振国仔细鉴别后，他确定这并不是石器，而是玉器。玉器上的圆孔打磨得非常整齐，如此规则的圆孔似乎不是徒手打钻的。张振国立刻想到，这个物品就可以证明在当时有着比玉更加坚固的工具，而玉的硬度必然要比人的头骨硬得多。此时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证据也出现了，韩康兴的助手邵云也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物品，这是一件骨器。从形状看，张振国认为这是一把古书，骨器上雕刻的花纹非常精致，花纹的上方有几个不是很规则的圆孔。既然能在动物的头骨上刻出花纹，那么要在人的头骨上切骨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儿。张振国非常的欣喜，这件物品的出现已经可以证明在当时人们一定有着非常锋利的工具。张振国的努力事实上只是一个佐证，要想证明韩康信的推论，最重要的还是头骨边缘的痕迹究竟是不是生长的痕迹，而关键的证据仍然没有获得。而在鲍修峰那里，虽然古人的头骨痕迹与那位病人完全一样，但是作为一项研究，鲍修峰认为还不能下结论。为了找到这个答案，鲍修峰的研究整整做了3年，他与助手跑遍了济南市的各家医院，收集不同时间段的病例样本。但是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因为许多病人在手术康复后很少回来复诊检查。直到2004年3月，鲍修峰收集到上千份病例后，这项研究才有了关键性的进展。在病例中，鲍修峰发现头骨手术10年、3年甚至2个月的回复痕迹都与古人的完全一致。在大量的对比研究后，鲍修峰发现他研究的疏漏就出在骨头生长的时间上。鲍修峰发现人的头骨在手术后的2个月中每天都能出现不同的生长状态，直到2个月左右，骨头的生长最终完全愈合。而在以后的若干年，骨头的状态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在长达3年的研究后，鲍修峰认为那位5200年前的中年男子在手术后至少存活了2个月，甚至是几十年。2004年8月，山东考古所再次举行了一个论证会，根据鲍修峰和张振国提供的证据，专家组最终认同了韩康信的推论。就在年末，韩康信将他所发现的31颗有洞头骨正式对外发表。在距今5200年至3000年之间，中国的北方曾经出现过一种古老的开颅手术。在众多的证据面前，我们似乎已经窥见了那段曾经辉煌的文明，但是历史的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跟你闹着玩。 辽阔海洋嘛，哎，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我们国家有多少？ 多少个海？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大概是不知道。我这么问你吧，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那帽子没帽檐？ 对，水兵帽，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那叫飘带。 这衣裳这样， 水兵服，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这叫小围嘴啊？ 上边有那么七八道。有六七个。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为什么四道啊？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 不敢说啊， 你莫会知道三道和五道是？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对吗？那个 不对啊， 四道啊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哎，不， 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我没说五个呀。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知道，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四个吗？ 哪四个呀？ 这个，哼，当初那北海算一个吗？ 算 今儿那小白塔啊？ 啊，行，您说。 不是，你点个头、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不行， 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有这个北海 啊，北海 啊， 中南海，什刹海。 还缺一个 袁世海。四个 啊，话里都出来了。 怎么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啊，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啊。对对，就这四个。德国100分吗？ 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啊到南边北仑河口、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啊。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对，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 啊，走一趟啊，1年零11个月。 哎呦，可没那时间。 想去吗？ 想去。 可以。 怎么办？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对呀、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 借我一军舰。 借你军舰， 到时候我就开个舰去 用外行话啊， 我到海上我溜溜。 外行话， 我、 那不叫开舰， 那叫 不叫开舰。 我摇着舰，摇着舰去， 摇舰呀。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这是外行话。 我是 也不叫摇舰， 那叫 驾驶 呢。我驾着驶去。 呵语法不通啊！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小说里的外国人 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那个小说、 对，到处漂流。 哎， 谁呀？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哪个外国人呢？ 你没看过这本书？就是那个叫这个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行了行了，别说了，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不，孙鲁宾是我舅舅。 我就学他， 我外边玩玩， 到海上去。 哎， 你会驾驶军舰 有什么了不起 啊？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那就这样，咱这个舞台就好比是个军舰。 干什么呀？ 我是指挥员。 好，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考考我呀？ 怎么样？ 来吧， 来， 站好了。 这就好比军舰。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哦，台下边呢？ 汪洋大海， 这是汪洋大海， 汪洋一片。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对，游泳的， 游泳的， 这是游泳的呀。哦，还有健将。 哎呦，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呢？ 你快瞅瞅。 好嘞，注意口令啊，走动。这有什么？ 交动。 太简单喽。